在积月城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和友谊的青年节之际，黄海北道沙里苑体育场经过改建，并改名为沙里苑青年体育场。这次改建沙里苑青年体育场，对发展足球等专业体育技术和圆满保障劳动者大众体育活动提供了又一个据点。在先金节之际，市郡界运动会在沙里苑青年体育场举行。